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感情吧，说一说你是怎么从上一段感情里走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失恋之后啊，可能一直记得的都是上一段刚刚失去的那个爱情，就会一直放在心上，不管是遇到什么事儿都会回想起来，有时候还会打开他的微博或者他的朋友圈翻一翻这个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真的有很多朋友他走不出来然后会平时会留言求助我们，就问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忘掉那个人走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这期节目。 对，今天呢集中的解决一下这个话题。 是的， 第一首歌呢叫做请先说你好，来自贺一航。 来看一下我们粉丝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叫 CV 乔木，他说呢，每一次听调频想到比我大一轮的莫大人还在单身，我就释怀了。 再见，我95年 大一轮。莫大人如果今年是这个什么40多岁的话，他应该是不说了。 哪有，我可没有40岁了，人家是95年的。来啊，说下一个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叫做抽烟喝酒烫头豆沙包啊，他说呢，时间金钱旅行，新爱好新朋友新世界，因为他劈腿啊，无论多爱多喜欢都要放手了，不是吗？毒鸡汤说要原谅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不可能的，我那么好你伤害我，请你原地爆炸吧，谢谢。如果可以念到这条，麻烦帮我问一下，分手前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你钱准备呵呵，天，这个前男友也是够渣的啊。 是，我觉得在分手前再借一笔钱的人是有点渣了。 呵呵，太过分了。 难道他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去谈恋爱的吗？借一笔钱就消失？ 哦，等于是自己创收的一个方式啊。 是，这也不错呀，莫大人给你找了一条新的道路。哎， 有多么的可了，只留住出我以为的主角，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多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礼貌，所有风度的人是你的骄傲，若不再遇见你见不到你，多想说句你好，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最深的关心也可能会是毒药，何必纠结过去多情的打扰， 下一首歌了，来自于陈雪凝的《没有人心疼我》。 王小雨不许笑，他说呢， 打游戏啊，从青铜打到王者，然后发现手机游戏什么的真好玩。我以前真是欠，不好好玩手机，居然要去找男朋友。 嗯，游戏这么好玩，干什么谈恋爱呀？ 对，突然想起网上很经典的话，为什么要谈恋爱？是因为游戏不好玩吗？ 嗯， 还是手机不好玩？ 可能在游戏里输了吧，想在现实中求安慰，只能这么解释了。不过如此烟，他说呢，假装喝酒，让闺蜜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可是呢，他很绝情地说不认识这个人。后面还是忍不住联系他，最后一起出来吃饭。他那天表现得很丧，然后呢，我又是乐观的人，最讨厌就是这种。就这样没联系了，现在也没有感觉了。 哦，就是很丧。 就是看不惯这种丧，就是可能性格上觉得不合适， 嗯， 忽然间觉得气场不行，不吻合。 嗯，还是乔木啊，他说呢，18岁以后声音就变得好听了，然后便爱上了配音，感情全给了电视剧和动漫里的人物，虽然经历的都不是自己的人生，但是情感却是自己的。动漫里的女主比我前任更懂感情，虽然只有在配音的一瞬间，但是我们的情感却是真的。哇，好入戏啊，这个朋友。 是，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就是，用声音来这个工作的一个朋友是吧？ 嗯，对，我记得乔木好像之前是在美国留学吧，应该现在还在留学。 啊 啊，我觉得哎，之前看那个日本的新闻啊，还有过那种和动漫人物结婚的， 嗯， 和一个玩偶结婚的那种。 是，就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对啊，把感情都全都托付在那个虚拟的人物身上了。 嗯，对。 白泽本白他说呢，有另一个更爱我的走进了我的世界，把我从绝境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呢，在一起2年了，他仍然爱我如初。 嗯，对啊，其实忘记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新人出现，来到你的世界里，带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和新的故事。 我只能说你是很幸运的哈，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你的这份幸运，都是只能是苦苦的，就是陷在那种失恋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因为不是那么巧合，这个对的人就这么及时的出现了。 嗯，对。而且很多人在经过上一段人失败的感情之后，就很难再接受新的人，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调整吧。 一起快乐，身边人群熙攘，可我内心却满是荒凉。我怕思念太强，会让寂寞流浪。走过长街小巷，时间漫长，现在你身旁，你走的方向是没 下一首歌来自柳琦的《不如愿》。 付出了日日夜夜滴滴点点的温柔，体贴 吃可爱长大的胖如，他说呢，你只能自己熬过无数黑漆漆的夜晚，然后呢，第二天照常起床洗漱上学，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当你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就会发现其实失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正是错过、哭过、痛过，才让你成长得越来越好。所有得不到的和失去的，最终都会放下和释怀。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他不爱你，你就自己爱自己吧。 嗯，我觉得说的真好。每一个陷进去的人都应该这样想。 嗯。 小飞他说呢，不吃不喝的睡了2天， 突然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于是随便买了一张车票，背上包，带上自己出去走走，看看陌生的风景，不去想那些人和事儿，告诉自己没有谁离不开谁的。对，其实选择一段旅行也是挺好的。 嗯，对，我觉得也是。其实旅行中的话，你会更加开阔自己的眼界，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你会发现你以前所认为的其实并不是那样子的，世界还很广阔，你值得有最好的选择。 对啊，而且一定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是最好不要是两个人一起去过的地儿 啊。对对对，就不要再去什么缅怀呀、什么走你走过的街。 对对对， 哎呀不要这样，不要、给自己找事做。 对，这样真的太虐了，反而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去一个新的地方吧，只属于一个自己的地方。 嗯， 红树桃花嫩，燕语莺声闻。他说呢，已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以呢再经历一次没有那么全身，没有那么全心投入，没有那么难过，没有那么心伤。主要呢是因为一生中只能够全身心投入爱一个人，已经有过了，就很快就走出来了。 嗯，有残忍一面，遮遮掩掩，爱是露出水面。你的天真无邪，只让两人之间杠杆加剧倾斜。 下一首歌来自于小雨的《终于说出口》。 你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 小雨呀、他说呢，时间其实不会改变痛，时间只能让你适应痛。其实说的也有点道理啊，就是你慢慢的适应这种痛苦的感觉，反而就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 嗯，其实遗忘是不可能遗忘的，只能说你看待这个事情，对待这个人的看法有什么变化，是吧？ 嗯， 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成为你人生中一段回忆就好，而不是说必须要记得，必须赶上的一个人一件事情。 嗯，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适应痛的那个能力更强啊，反而不觉得怎么样。超甜女生她说呢，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 你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了，那他就永远都是你的，如果他没有回来，那他就不是你的。你失去的是不爱你的人，而他失去的是最爱他的人。跟他分手了，他没有回头，三个月后他又找了新的女朋友，还跟我朋友说我的坏话，我当时就释然了。我觉得就感觉自己的感情错付了嘛、在分手之后居然还要说自己的坏话，可能这样的人真的觉得不值得，反而更容易走出来。 嗯，是的。 其实最怕的就是 对方呢还给你很多让你留恋的东西，比如临走的时候特别的不舍呀，或者是对你特别好呀，你反而会一直记着他。如果对你狠心一点的话，你反而更容易忘了他。 嗯，是的。嗯，所以劝大家善良啊，在分手的时候决绝一点，不要给对方留任何的念头和以后任何的空间啊。 嗯，对，有道理。 我是露露，我爱喝露露1126。他说呢，上一段感情结束呢是在2012年，没有所谓走出来还是走不出来，因为分手对于我来说呢是一种解脱，我终于不用再等他的电话，不用再怀疑他对我是否还有感情，因为我终于接到了姑娘的电话，说他和姑娘好了，让我退出。我也终于结束了4年的初恋，更多的是开心吧。现在我儿子2岁了，我过得很幸福，感谢分手。 嗯，感谢你当时放弃了我，才能让我遇到现在更好的老公，有更幸福的生活。 感谢你的不娶之恩。 真好。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的《偕老》，也希望我们每一对情侣啊都能够白头偕老吧，不要有这样分开或者离别的事情发生。 嗯，是的，这首歌也是胡夏的新歌哈，大家可以听一下。 嗯，对，一直还蛮喜欢胡夏的，要好好听一听。 嗯， 还是喜欢二狗子这个名字。他说呢，当上一个人慢慢选择离开，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只是我当年所有的不能说的委屈都变成了现在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怎么说呢，这段感情虽然没有以爱情来结尾，又何妨我用友情画句号呢。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可能是真的很爱吧，才会愿意把他当成朋友一样，就算不能够做情侣。 因为哎，怎么说呢， 我听过那句话，就说是最爱的人分手后是做不了朋友的，就是说因为实在是太爱了，就接受不了说我还要每天看着你，还要每天听到你的消息，就干脆就回头，此生不再有你的消息，就怎么一个人过这样。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时候太年轻吧，可能会就是非对即错，非你即他的那种情绪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可能再老一点吧，再成熟一点的话，就不会的那么这个就是对错分明的那种，就是一定要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现在我觉得反而会更包容一些，比如真的是因为某些现实或者是不能够阻抗的原因，或者是没有感情了，性格不合，两个人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可能还是心态的问题和你成熟度的问题吧，反正我是这样觉得。 嗯 嗯， 还是喜欢你丫丫。他说嘴上说着不喜欢淡了，然后呢慢慢的就真的淡了，现在呢偶尔遇见他内心真的毫无波澜，但为啥子我们都下意识的躲闪。嗯， 为什么要躲闪呢？ 会可能会怕遇见尴尬吧，也不知道该打招呼也好啊，还是说什么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就不见。 嗯嗯， 多久才又能再次收到你的探问，曾死去活来执拗纠缠的等待。 转眼就变成现实的安稳。当最初的爱人变成最后的故人，偶尔讯息停顿，也如同温存。天边雨光也不算残忍。过去了多久才终于互相能坦诚，追逐着伤痕，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馨予的《恋爱泡泡》。 哇，最后呢，来一首甜蜜的歌啊！我觉得给我们的这个有一点悲伤情绪的节目一个好一点的收尾。 嗯 嗯， 粉红色的恋爱的气氛哈。 对，小兵他说呢，高三暑假，直到他读高三时有了其他人后，他去读大专，我选择复读一年高四，通过铺天盖地的试卷把他淡化了。一年后再看他的动态，发现已经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真好，没有可以令我留恋的地方了。 嗯 嗯，你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自己安慰自己。不露小同学他说呢，走不出啊，第一爱的人是他，最后一个呢也是他，走过了整整一个青春八年，最后还是走不到一块，一生只爱一个人，失去他此生再无爱情。哇，我看这位朋友现在还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啊，是吧？有点走不出来的感觉呢。 对，坠进去了。 对， 我觉得还是要对，还是多出来玩玩吧，多和朋友聚聚，多认识新的朋友。 多出来玩玩，多听听莫大人那个巡回演唱会是吗？ 对对对，我今天要植入广告了吗？ 嗯，不植入，莫大人给我钱的呀，莫大人。 可以啊。 看这个朋友留言啊，他叫我是橙子味儿的大橙子，他说呢，和初恋在一起快六年了，没有上一段感情，哈哈哈。哎呦，我来秀恩爱的， 嗯，真好。 初恋在一起六年，要是能够就最后就是结婚生子，真的太圆满了这一生啊。 嗯，还有这个朋友叫做沉默黯然，他说呢，当他再一次狠狠的伤害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死心的放下吗？ 嗯。 骑驴找马赶二哈，他说呢，从高一到大一断断续续在一起四年，中途见过家长，因为他们家里人反对我们，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他劈腿而彻底分开。现在的他已经结婚生子，我在杭州生活，也碰到了一个叫方一帆的小男生，因为遇到了他，所以才从上一段中走出来。原来真的相信那句话，想要忘掉一个人就得重新爱上另一个人。 嗯，再分享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穿越千年的神话，他说呢，治疗情伤的只有时间，时间可能抚平一切。曾经的难舍难分，在时间面前很无力。当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回忆起来的只有当时的感觉，事情呢已经记不清了。这大概是人生的乐趣，有苦有乐，有悲有喜。 嗯，对。最后这条留言呢，也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听众吧。 人生就是这样嘛，有苦有乐，有悲有喜，感觉这个朋友参透了人生的真谛、 嗯、 其实就是大家都活得通透一点，或者是活得糊涂一点也挺好的，就不要太计较我到底、就是 是种悲还是种喜，我到底该失去还是该挽留，你不要这样，就 顺其自然，听从上天安排、 嗯、对呀、啊，我觉得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必须要尝的味道嘛，不能一直总是开心的，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但这才是我们完整的人生嘛、 嗯、 是吧。 嗯 嗯，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快点走出上一段感情为你留下的那种伤害或者难过啊。另外呢、 嗯、 我们这个节目每期的这个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里发布出来，之前有粉丝说呢，我之前都是特别关注我们的账号，每次这个留言的微博一发出来，嘣就弹出一个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留言了，这样会 是 更容易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啊。 嗯，是的， 对。另外呢，酷我音乐调频呢是我们酷我音乐的独家节目，如果大家想持续关注我们呢，可以在酷我音乐的这个 APP 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这个节目，然后订阅我们。 对呀、啊，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吧，记得点订阅哦。嗯 嗯， 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吧。嗯，拜拜。